回应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指控警方串谋绑架十二名港人返内地，批评黄之锋作出含血喷人的虚假指控，但事件清楚显示是他们自行安排逃走，强调与人无关，质疑有人模糊焦点。黄之锋在社交网站回应说，政府至今仍然拒绝回应警方和飞行服务队在中国水警进行拘捕之前曾否监视十二人离开香港水域，认为邓炳强的讲法只是属于转移话题的低级伎俩，又说警方继续回避问题，只是会继续增加十二港人设局送中的嫌疑。黄之锋指出，早前获得飞行服务队内部文件，指是已经证据确凿的说明飞行服务队在8月23号的定翼机监视行动是由警方主导的行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80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27点，升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21，瑞士法郎0.914，加元1.313，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04，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0.38美元，卖出1,911.3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热带风暴浪卡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10点，浪卡集结在河内之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内陆，并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号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号。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难挨点都会挨过。 劫后余生。假使现实残忍，牵手会到黄昏，安身天地一角，你纵出我跟天对抗，有你在怀内，生死我不太着紧，我未怕黑。 相信对于不少人来说是觉得有点难挨的。柏豪今次的作品就是希望在不同的难题之中提醒大家可以松容面对，亦都可以积极思考以后的生活。作曲徐继中，填词陈伟谦，编曲周石汉、王少明。 陨石擦身影与不，我若要死带住这一吻。 今次周石汉上榜两个星期，连升12级，嚟到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周柏豪《劫后余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音乐透露人的个性，要了解一个人，先了解他的音乐选择。黄耀祖，《音乐说》。 每晚我会请嚟唔同嘅嘉宾，透过佢哋嘅歌单， 一起用歌曲说故事。 十月十九号开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说 说故事。 CIBS， 无论你讲哪种语言 ，Namaste Shruta Sathi Tapailai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Radio Karyakrama Swagat Cha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无论你系边个族裔 ，My biological father is Nigerian and Austrian，、mm-hmm. and then my mother is Mexic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so、wow. I'm actually a quarter of a lot of things。 Stories Untold， 阿边个的故事 都可以喺呢度分享你嘅意念。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Kitty， 听闻你要翻朝早喎，咁我点啊？ 莫莉，你放心啦，有位猛人会嚟睇住你噶。 边个先 ？Hello， 大家好，我系彭晴啊。 哇，呢、這个中女杀很大噶喎。 咁你以后自己醒定啲啦。 十月十九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李敏、彭晴、妞妞、庄安怡、莫莉，敏感时刻。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嚟到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啦，直播室啦，有莫莉同 Kitty 之外，星期三晚仲有 Annie 庄安妮 ，Hello Annie，Hello，Hello， 莫莉你好 ，Kitty 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想讲样嘢啊， 系 我为咗隆重歧视我哋礼拜六个约会咧， 礼拜五系咪啊？ 礼拜六， 礼拜六有咩约会啊 ？Yoga，Yoga。 你谂唔记得做？ 你有冇甩底啊？ 我唔会，我一定唔会。呢啲做运动嘅嘢， 你知唔知我有一下谂过甩底？其实唔系一下， 你系咪想放飞机啊？ 但系咧，我话俾你听，我为咗呢件事隆重歧视咧， 点啊点啊！ 我而家就唔会甩底啦。之前都一直谂紧藉口点样甩底嘅，因为太早啦。跟住但系咧，我咧坚持到我礼拜日嗰日咧，就特登走去买咗套运动衫。 系咁认真， 我好少可系，我好似系一生人第一次有买咗咁买了一套，即系买咗上身衫同下身衫，全部买晒，特登专系去商场嗰度去拣运动衫。 咩系运动衫定瑜伽服先？ 特登揾到懒系瑜伽服咁样， 即系点啊？黐住个身贴住嗰啲啊？ 小贴啦， 长裤。 我其实点分噶？即系同跑步嗰啲啦，好似差唔几咁嘅。 唔系喎，跑步应该系吸汗多啲嘅，啲质地系啊，因为你系咯瑜伽，我谂。展现美好身段多啲啩，我真系唔知道。但我想话专系卖瑜伽嗰啲牌子咧，反而都几贵噶，有啲好贵添啊！即系专即系主打话自己系做瑜伽服嗰啲， 系 系啊。 最后咧，我就系买唔到啊，因为太要展现自己身材咧，我就系见到一嚿嚿嘅肥膏，同埋我连气都透唔到，跟住我直情。呢、這個已經加大啦，加大又冇喎，小姐。跟住之後咧，同埋我發現係好唔舒服，我唔知道啲人點解可以著瑜伽衫去做瑜伽。 唔係彈性噶嘛，有 係咯， 唔係㗎。可能我肥得滯啦。我見到包住個肚嗰啲嘅時候，真係好辛苦。 但係我想講咧，我上次就分享我 第一次做瑜伽嘛，咁我都學你一樣啦，即係我問老師啊，點啊要著啲咩衫嚟㗎咁樣，跟住哎呀其實好簡單㗎咋，你著條嗰啲運動衫運 T-shirt 運動褲就 OK 㗎啦咁樣，咁我咪即係聽佢話咯，即係其實我冇著嗰啲貼住嗰啲好似 legging 咁樣嗰啲咧，嗰啲我冇，因為真係實在真係望唔到塊鏡啊，對住自己咁嘅身形，係啊唔得咗咯，咁所以其實我只不過一件普通嘅運動褲，即係薄身啲啦嚇，費事咁熱。咁上身真係一件 T 恤啫喎， 都 OK 就係咁噶啦，有啲鬆鬆地嘅 T 添啊，仲我覺得烏低有少少走光，其實唔啱。唔係幾好啊！ 你裡面打一打底咯，嗰啲bra top 嗰啲咧，係啦。 哦，因為你知道對住塊大鏡噶嘛，咁一烏咧，其實真係 見到曬。 咁你同學都係咁喎，即係我唔敢望，咁直視咁樣。 所以最後我都係買咗運動衫，只係可能貼身少少嘅褲啦。跟住之後同埋就買咗係咯運動衫同貼身少少嘅褲就算啦。咁但我買咗條短褲嘅，因為如果為免即係到時我著呢個運動即係窄少少嘅運動褲嘅時候都唔得喎，人哋真係全部都窄身衫褲嘅時候，我就諗住攞條 legging 咧去當嗰啲瑜伽褲，跟住著嗰條運動短褲喺 出面， 係啦，咁樣就遮遮咁咯。但係算係我人生以嚟最有誠意去特登去買嘅運動衫， 好有決心啊， 好好啊。喂、 啊，但係我覺得衫都緊要嘅，即係雖然當然你舒服就 OK 啦，但係咧如果有一套你自己中意嘅衫嘅話咧，我覺得係事半功倍嘅，因為有時候喺屋企咧，其實我譬如起身咁樣都係即係鬆身衫褲噶啦嘛。咁我都會即係碌張瑜伽先出嚟拉下筋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咧好煞有介事咁樣換一套運動衫咧，你係會做得起勁啲噶。即係你好似 in that mood 咁樣，即係你而家即係有好似有個儀式咁樣，你要做呢件事啦咁樣。咁啊真係會做耐啲。 同埋你會覺得裝身裝咗咁耐身咧，你做 耐 啲咧，唔抵啊！ 因為如果繼續著住套睡衣咧，你拉兩下就搭翻喺個梳化度啦嘛。咁所以我都好期待啊，茉莉係啦。星期六我哋相约做瑜伽， 系咪真系我哋而家三个一齐啊？ 系啊， 好嘢， 系啊 ，book 咗噶，所以你真系唔好甩底啊！ 我惊 Annie 甩底咁点？ 我惊 Annie 话我帮你两个 book 咗， 真系我有，因为最低人数三个嘛，咁我梗系要支持一下两位噶啦，又难得你哋陪我一齐，呢啲咁嘅嘢真系要人即系推动噶，有时自己咧就好大嘅诱惑咧就。不如算啦，唔好去啦，咁樣噶嘛。 係啊，我覺得我上個禮拜三真係實在太好啦，問得 係啊， 不停喺度問幾點啊，喺邊啊，去多次啦。咁我會幫你影啲相啊， 我淨想話冇啊，影相啲家爺咧，我覺得淨係可以頸以上咯。 咁睇唔到你成個動作喎， 唔得咗，千祈唔好。 除非扮動作去影啦，到時係啦，同埋一定唔好做完之後先影，成身因為已經濕曬，最核突最歪嗰個樣。 或者要 P 圖咯。 我想問一下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人去做運動咧，都係即係打卡為主噶嘛，做運動行第二噶嘛。有時咧啲 Miss 啊或者阿 Sir 咧會主動幫你去影相嘅，即係你做緊嘅時候啦。因為即係佢知道你哋嚟嘅，即係做 gym 又好啊，上堂跳舞又好啊，都係會想有翻啲相自己翻去喺度 upload 噶嘛。咁我 Annie 你嗰個朋友嗰、那個老師咧，有冇做啲咁樣服務咧？冇、 啊， 好專心 啊，認真㗎、啊。係啊，一嚟就大家噴張煙，即係做好少少消毒係啦，即係少少嘅呢啲消毒措施先啦、啊。然後跟住就叫你開始 warm up 噶咯噃。 我都寧願好似 Annie Miss 咁啊，因為佢不停喺度，我一路做，佢一路揾相機影 你，好自然啊。 係啊，佢仲佢仲要求啊，上堂之前大家要熄電話， 熄咗佢添啊。 係啊，佢話 app 或者 app thing mode 咯，即係總之唔好響，唔好震。咁佢話要影響大家即係上堂嘅。 咁我真係喺上堂前幫茉莉影 相， 留一念先啦。 如若世間這刻竟然沒唱片譜，餘下這間交給你我手到老，時代變很少，真愛會不到，難得你還跟我去撐這小店鋪。See you. DJ 最后一间唱片铺，好，继续敏感时刻。 嗯，我嗱，我哋星期六咧咪会去做瑜伽嘅。 系， 咁我喺度谂咧，啊，即系都好嘅，因为其实今次咧都系最后一次同 Kitty 合作啦。我咧就继续嘅，我哋都会每个星期都见。咁但系就即系礼拜六，如果我哋即系瑜伽都 OK 好嘅，其实我都可以 keep 住，就算冇做节目咧都可以 见面。 系啦，即系可以即系间歇性地嗱，个礼拜我顶唔顺咧，即系间歇性地，我哋偶然都可以喺瑜伽中聚下都几好。 但可唔可以唔好咁早？ 呢啲要问下老师再教。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好早噶。 十點幾啊，大佬。 咁試咗一堂先啦。 好啊。 不過咧，即係講到嗱，今次都真係最後一次，我哋三個叫做三個嘅組合合作啦，咁樣。咁下個星期啊 ，Kitty 轉時間啊嘛， 係 啦。咁喂，即係。我哋其實我諗呢段日子咧，我哋出嚟做嘢咁耐咧，其實都不時會面對咧，即係呢啲轉環境啊，係嘛？即係譬如你哋轉節目啦，即係我自己都有轉更啦。我以前做新聞咧，都會有唔同嘅更份咁樣轉啦。咁其實喺呢啲轉接嘅位咧，你會覺得最難適應嘅咧，會係邊方面咧？即係會係個節目嘅形式啊，同拍檔嘅默契啊、磨合啊，定係自己個生理時鐘啊？即係其實係邊樣咧？你覺得？初是最难协调到很辛苦的。 我觉得是全部东西你刚才讲的都加 上。 还有一种最严重的是一个叫未知之数。即是有很多的未知之数是令你有很大的压力或者怕的。例如你要做多少样的东西，即是好像执送这样的嘛，去炒即是执啲材料炒餸，你执完呢啲材料系咪真系够你炒一个餸咧？跟住之后你同个主持，即系新嘅主持，又系咪真系有火 火花呢、又或者你做嗰个嘅 set 文会系点样，你要重新再揼过你用啲乜嘢去揼呢一个嘅 set 文呢，全部都系一啲未知之数，系令到我会惊，因为我系一个好要有安全感嘅人嚟嘅、我好習慣咗嗰个模式呢，我就希望之后全部都是这个模式，我是不想转那些人来的、我是很不懂变通那些人来的、所以突然间一要如果在不同的地方里面我要转的话，我想我最担心的就是未知这件事，还有那种不安全或者那种叫什么是陌生的感觉，我会怕的。 我自己就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如果在这个今次的 case 里面，就当然生理时钟很重要。直头又系调转咗啦，因为之前我做晨光调嚟敏感时刻嘅时候咧，就冇咁难受，因为、即正常噶嘛，即系夜瞓咧系好好快嚟做习惯，你系唔需要时间去适应嘅。 我但系而家我老人家咧系反而调转，我系唔可以夜瞓， 唔可以夜瞓， 顶唔顺啊，真系。 但系而家呢一个时间又唔算真系好夜，所以嗰阵时我觉得其实系舒服嘅，又咁早，因为嗰阵时无论做咗几耐都好啦，嗰阵时好似都做咗四年几啊，即系断断续 续咁耐嘅。 因为一开头嘅时候就唔系日日翻嘅，咁跟住过咗大半年至一年之后咧就。真係每一天都翻啊！咁其實已經當咗你嗰個生理時鐘就係早睡早起噶啦嘛。但係無論幾長時間都好啦，嗰一種早咧，對於我嚟講都係唔可以變成一種習慣咯。即係我唔會覺得好舒服，即係啊，我九點幾十點就去瞓啊咁樣，然之後四五點好精神咁，會覺得好正咁起身咧。我仲係未做到，即係因為我真係好需要睡眠嘅一個人嚟嘅。我係可以，如果你唔叫我起身或者鬧鐘唔響啦，我係即係自然瞓，係瞓十個鐘、十一個鐘咁樣嘅。咁所以嗰一種做咧，我頂籠係唔會唔舒服，因為初我做咁早嘅時候咧，我係連續翻咗幾日啦，跟住就發燒啦，就因為唔夠瞓，係因為 免疫力差， 係唔適應啊。即係平時我瞓咁耐咁樣，咁就算你早瞓都好啦，你有數得計，你四點幾起身，其實我十點瞓。都是六个几钟， 其实不够。 系啊，所以除非你八点几九点瞓咯， 咁又唔得啊。系啦，点可能啫？ 咁所以慢慢只系个人开始即系适应咗瞓七个钟六个钟嘅时间系可以起到身或者唔赖床唔会迟到咁样啦。咁但系一转到嚟夜晚咧，跟住成个人就哇舒服晒。咁所以呢个系第一样嘢要再tune翻啦。咁第二样嘢咧，我觉得最难去揣摩嘅咧，就系可能会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即系当然啦，中意你嘅人会有啦，唔中意你嘅人会有啦。咁就算喺同一件事上面咧，可能都会有好多意见，因为你啱啱去即系接受呢一样嘢，去即系进入呢、這、一个即系新嘅阶段啦。咁可能好多都系善意嘅，即系无论系中意唔中意都好，全部都系善意啦。你当系咁，但系你都唔知道听边嘢。樣好啊，即係你會覺得有啲迷茫，就係當然我會想啊聽下多啲意見，應該點樣做會好啲咧咁樣。咁但係原來當翻嚟嘅時候，每個人講嘅嘢都唔同咧，你就會好迷失啦咁樣。咁我覺得嗰個心理狀態好緊要，就係首先你要相信自己。即係你做緊嘅嘢係你自己都覺得係啱嘅先，即係唔好太容易俾人哋動搖咗啦。第二就係你都要揀一啲你覺得同你自己理念相近嘅意見，去到再聽聽，然之後再改咁樣咯。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個人就會。即係一來又會好容易打沉啦，你咁樣做得唔好啊，或者你都係唔適合做朝頭早啊，或者你都係夜晚好啲啊咁樣，咁嘅時候，喂大佬，咁我都冇得走㗎，係咪先？我都冇得走㗎，咁所以我覺得最緊要其實係生理，即係另外就係心理咯，係啊， 其實咧朝早咧同夜晚咧做節目咧，係咪首先嚟計咧把聲要精神啲㗎？ 哦， 係 啊，係 咪 啊？ 即係首先要練到自己咧，好似好 high 爬。嗰啲狂喜嗰啲狀態咧，係咪咁樣噶？ 你朝頭早聽到把聲， 即係晨光第一線咁樣嗰啲咧，即係淑梅姐嗰啲咧，直情係唔使鬧鐘聽到佢把聲就醒噶嘛？係咪要呢種噶？ 都係要精神啦，因為大家都唔會想聽到你黑眼瞓，咁因為其實佢聽緊嘅都應該係好眼瞓嘅，係啦，都要精神噶。但係好搞笑，因為其實譬如翻六點嘅時候咧。 你真係四點幾起身講翻嚟咧，你其實冇乜同人講過嘢。係 啊，把聲未開噶嘛。 係啊， 係啊，我以前報新聞都係噶。翻到嚟大家真係要好咁樣，大家一路化妝咧，一路喺度咧同隔離嗰個拍檔咧，即係吹下水啊，等把聲開翻啊。 係啊， 如果一嚟咧就好似有嚿痰咧塞住喺個喉嚨。 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我就喺個車程嗰陣時就即係唱下歌咁樣咯，即係盡量講啲開聲咯，咁都令到把聲會。好少少嘅，系啊，不過又係呢、這個又要再揣摩下咯。 啊、但你而家住咁近，咪冇得即 係。亦都係一個好處嚟噶，係啊！你話咩冇得開聲？ 唔係佢一路行一路自己唱歌 啊！喂，呢、這個神早流流喺度唱嗰個啊！ 唔係咁，但係我可以早啲起身喺屋企唱咗先啦。 我有諗多一樣嘢，你攞住個紙杯吸住個嘴，一路唱對住個紙杯，咁咪吸翻曬啲聲咯。 唔係喎，我記得咧，我第一次翻朝頭早嘅時候，我有問過阿嘉明咧，啊，你把聲咁好聽，點樣開聲啊？當然佢就天賦有一把好靚嘅聲啦，但佢都有話咧，佢會即係喐下嗰、那個，即係好似嚼香口膠嗰個牙膠咧，即係會抹下個口咧，令到佢即係喐動翻，即係鬆翻啲咧，咁講嘢嘅時候就會清楚啲啦。所以唔識問人都好緊要㗎。好，我哋轉個頭，聽完十點半鐘翻嚟咧，繼續講下我哋一啲新嘅轉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因为风暴导致化验滞后，本港今日未有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消息指今日有十几宗初步确诊个案，一名香港管弦乐团乐师初步确诊。本台从演出片段睇到，是坐在初步確診樂師身邊的女單簧管樂師，音樂會主持曾經介紹她是一名的孕婦。上星期五出席音樂會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新型肺炎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協助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下週前往金鐘力保中心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香港01拍攝到他手持一個透明公文袋，內有護照、身份證和一張入台簽證申請書，其中表格疑似是寫有陳同佳的名字。管浩明在传媒群组回应查询的时候说，办理私人事情，详情不便透露。有记者在群组提出，有传媒拍摄到陈同佳的资料，如果帮陈同佳办证是不是私事的时候，管浩明回应说，相信所做的一切对得住天地良心。在台北，陈同佳委任律师表示，10月5号已经同台湾指定投案窗口刑事警察局两岸科负责人会面。陆委会跟着发表声明说，港府应该务实回应台湾提出的司法互助请求。本案涉及台港双方管辖权和相关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先完成相关的法律程序，并由双方政府谈好相关的事宜，才可以处理陈同佳来台入境问题。前行政长官梁振英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根据传媒报道列出18名涉及反修例示威而被捕的教师资料，当中包括报道没有提及的教师所属学校的名字。私隱專員公署回覆說，截至今日上午收到17宗相關的投訴，公署會根據既定程序處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批評，梁振英正在香港進行一場教育文革式的批鬥，只是會帶來傷害。訪問梁振英是想香港平靜下去，還是越亂越好？他認為在政治權力爭奪下，犧牲老師和市民的利益令人難以接受。公务员事务局说，政府绝不同意要求公务员作出宣誓或者签署声明会损害公务员的言论自由的讲法。 發言人話：要求公務員宣誓或者簽署聲明，係對公務員喺基本法同公務員守則下需背負嘅責任同期望嘅公開確認同埋真切嘅體現，並且俾佢哋更加明確地意識到其公職身份所帶嚟嘅責任、承擔同要求，有助進一步保護、鞏固同埋推廣公務員隊伍要恪守嘅核心價值，從而確保香港特區政府能夠有效管治。發言人又指出，香港居民包括公務員享有言論自由，但是該等的自由並非絕對，公務員在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時候，需要確保無損他們以專業、公正無私的態度有效地執行公務，亦都不會引致利益衝突或者可能令人認為有損不偏不倚和政治中立的重要原則，公務員的言行亦都不應該損害政府聲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706点，升2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2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1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4，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51美元，卖出1,908.2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波星，当你听到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骚动音乐，去了一个好远好远的地方。 不过我留下了份心意给你，10月19号星期一下午5点，你记得去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里面有个肥美的女子，她拎着一个写着音乐两个字的玉佩，她就是你的真命天女了。 10月19号开始，星期一至五下午5至7， 一个肥美， 一个精壮，你不是骚动， 你不是音乐， 骚动音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叶子婷，好荣幸可以在今年的香港文学节同年征文比赛入面的公开组取得金奖，而写作是我的兴趣，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可以继续写作，继续在文字入面得到安慰和共鸣。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嚿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我要爆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的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 10:38，继续星期三晚的敏感时刻。咁今日 Annie 咧就同我哋讲下适应转变。 系啊，即系我哋嘅节目啦，下个星期会有新改革啦。咁大家都要重新适应。除咗 Kitty 话净系转离开呢个时段之外咧，其实我同阿莫莉又翻翻阿敏大人系咪啊？ 系啦，咁 系啦，咁我哋其实都喺个内容上咧，大家都可能要再去谂下点样去夹啊咁样。所以其实我谂，即系人生就系成日咁样要去适应一啲环境啊嘅转变咯。即系我分享下最近啦，我两个女咧。嗱，而家十月啦，咁啊九月開學嘅時候咧，其實都最近係有啲嘢要適應嘅，就係我個大女都轉咗學校喎。咁我諗其實對於一個小朋友，冇小朋友啦，其實而家都一個少年啦 ，teenage 啦。咁佢即係十零歲，由一個佢熟悉嘅環境都叫一日都有即係四，嗱而家翻半日咁都叫做有五六個鐘喺學校啦。咁又變咗去另一個環境，即係等於好似我哋轉工咁啊，即係由依間公司轉去另一間公司咁樣咧。大人就係咁樣嘅比喻啦，細路就轉學校，我諗對佢嚟講都係一個幾大嘅，要一個適應一個新嘅環境，係需要幾大嘅一個挑戰啦。對於佢嚟講咁，我又想講，即係我初初都好擔心嘅，即係佢喺呢個適應上面，我又發覺咧啊，原來即係你真係唔好睇小咧啲細路咧。佢哋嗰種 適應能力 係啦，即係唔知係咪即係與生俱來嘅咧呢樣嘢。 係 即係如果佢好想做嗰件事咧，咁其實佢就會喺你所即係預計之外咧，咁佢就會離奇地好快就做到嗰件事咯。係咁所以我又覺得係一個人有冇適應能力咧，當然都同佢性格有關嘅。有啲人可能好似頭先莫莉你頭先講話我對於未知嘅嘢，我會覺得有啲恐懼啊，有啲唔安全嘅感覺，但有啲人咧，佢系對於未知咧，就反而越發佢就嗰種小宇宙就走出嚟，係啦，即係覺得我有衝勁啊，好好奇啊，會係點樣咧？咁樣即係可能真係呢個係性格，係啦。咁我睇過有啲外國嘅一啲 research 咧，佢哋揾啲細路仔咧去做過一啲嘅研究啊，揾一班小朋友，咁咧佢咧就將啲細路仔咧，佢哋去適應環境個能力咧，佢就即係做少，即係佢有少少方法嘅啦，唔好詳細講嗰啲方法啦。但總之佢嘅結論咧就係發覺其實好即係好似一個拋物線咁啊，佢做 report 咗個 chart 出嚟係個拋物線，其實真係好少部分嘅人咧，真係好高適應力，就係講嗰啲咧，哇！新嘢啊，正喎、啊、咁樣，即或者好快，我哋就覺得哇，即係直情突然間自己即係又挑戰咗一樣事情啦，好正面去面對，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嘅。大部分嘅人咧，其實都係傾向係都要即係會有啲不安嘅，係啦。咁所以我諗呢樣嘢咧係好正常咯，絕大部分人都係咁咯。咁但係呢、這個研究咧就係話其實咧。我哋面對將來咧21世紀，即係呢一個嘅嚟緊啦。咁其實我哋都要開始鍛鍊我哋嘅孩子又好，我哋自己本身都好，都要有呢一種咧去適應新環境嘅呢個能力咯。雖然係好大程度上係一個與生俱來，你係高啲定係你係低啲，但係其實都有啲方法咧係可以令你個人或者你嘅孩子第日可以係呢一種比較強啲適應力嘅人咯。 我覺得細個咧真係容易啲嘅。咁首先可能你話學校嘅環境即係冇咁多爾虞我詐啦，即係譬如你話轉工咁，你會好驚，即係或者啲同事會唔會覺得你係一個威脅定係點樣？咁即係你喺工作嘅環境，當然即係嘅考量多啲啦，人又大咗多啲嘢諗啦。細個咧，因為其實我小學咧都讀過3間學校噶，即係我都轉過幾次校噶。第一間咧就即係小一嘅時候咧，就係幼稚園升上去啦，即係直升啦。咁嗰陣時咧就喺九龍塘噶，好似咁，因為好遠啊，我翻學咁，跟住我媽就話：哇，你搭校車，即係第一個上車，跟住最後一個落車，跟住就已經好即係冇曬時間啦。咁於是乎咧，二年班咧就搬翻去嗰陣時住喺青衣，咁就 係 啊，真係好遠啊。跟住就揀咗间喺青衣嘅学校翻啦，咁样咁就第一次转校啦。咁然之后读到4年班咧，我哋就搬屋，即系5年班、4、5年班咧。咁我5年班咧就喺即系搬咗嚟沙田，咁就喺沙田呢间学校就又再做插班生啦。佢仲要唔系9月开学， 系中间插， 系啦，好似唔知10月，即系人哋开咗学一个月咁样咧，就做插班生咁样。我仲记得要考试嘅，即系考呢个插班试咁样啦。咁跟住我好记得一幕咧，就系。原来即系啲嘢逼到嚟咧，你系会 即係好似頭先 Annie 咁講，係會誘發你嘅小宇宙出咗嚟。 你想唔想轉嘅先？講真， 我其實都冇得揀，咁就搬屋 咁細個又係冇選擇。 當然啦，細個淨係會諗話啊，好唔捨得，好唔捨得啲同學仔咁樣。咁我好記得咧，由一年班升去即係轉去二年班嗰間學校咧，其實都好細個啫嘛。 係啊係啊。 咁我細個咧就鵪鶉嚟嘅，即係都唔講嘢嘅，即係係啦，唔即係怕好怕醜嗰啲啦。咁然之後咧，我就嗰一日翻到學校咧，咁我唔知道啲人喺度做緊咩，即係咁你搭完校車就跟住啲同學仔咁樣入去就入去噶啦，咁、又唔係真係上課室嘅，你又唔知上咩課室啦，係咪？咁就喺個禮堂嗰度咧，我就見到好擾攘，好多小朋友喺度跑嚟跑去，咁啲書包咧全部就擺曬喺地下嘅，咁其實咧。即我唔知啦，我初嚟報道，咁其實原來佢嗰個地下咧就畫曬線，即係咩班就係、一條隊，咁有兩行，咁啊啲人咧就將個書包咧擺喺嗰條線上面咁樣嘅，即係畫曬位咁樣嘅。咁我好啦，跟住咁我迷惘咗一陣之後咧，就打鐘咯，咁啲人咧就四散啦，咁然之後我就好迷惘啦。因为大家好似已经知道做咩，跟住我唔知做咩啦。我好记得嗰幕，虽然好细啦，咁然之后我就求其捉咗一个人，我新嚟噶，我想问我而家应该点做？ 你都几勇敢，系好勇敢。 但呢个我真系 新嚟嘅， 系我新嚟噶，我插班嘅，我跟住我仲同佢讲我二 A 班， 系 咁我而家点做啊？咁样啦，即系我谂我呢世人我系从来都未试过咁样去同一个陌生人讲嘢、但系因为我嗰个嘅惶恐，我到而家讲翻咧，我都会有少少记得，即系嗰个迷茫，全部人都喺度做紧佢自己嘅嘢，然之后去到一个好陌生嘅地方，大人嘅有大人，细人嘅细有细人，死物嘅有死物，跟住我唔知道我去边度咧，咁好尴尬。咁其实咁细个已经知道尴尬嗰个情况啦，咁我就只有唯有即系捉一个人，我就即系仲要好 firm 咁样问佢，系啦。咁然之后咧，佢咁佢又好好、喎，即系虽然大家都系小朋友啦，佢又听得明我讲嘢，跟住就入咗个老师过嚟啦，系啦，佢就话啊，佢搵人定唔知咩啊咁样，咁跟住于是乎老师就带咗我去一条队嗰度，咁样，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其实即系适应能力咧，真系。逼到埋嚟嘅时候咧，你就会爆发噶啦嗰样嘢。 点解你冇喊咁叻嘅？ 我冇喊喎又。 系咯。 因为我都话我好要面噶，即系细个好怕尴尬。你初嚟报到仲喊，啲人肯定笑足你几年。咁呢个系都几。幾深刻嘅咯，我覺得。咁但係細個其實好快就適應，好快就會即係因為你上堂有分組啊咁樣，同埋咧啲小朋友真係好好，即係唔會覺得你新嚟咧就係、是、哇好奇怪啊，點解佢會新嚟噶？反而我好記得就係、是、二年班嗰間學校啦。啲人係會主動走埋嚟問你，咦點解你新嚟嘅？我哋一齊玩啦、啊、咁樣，即係佢會對你好好奇，而唔係即係起曬槓先，即係反而可能你人大咗咧，去到一個新嘅環境咧，大家會起槓，即係會啊呢、這個外來嘅人係即係點解會嚟呢度咧？佢同邊個係咪有啲咩關係咧？即係會有好多猜測噶嘛，即係你睇電視劇都知啦。 係啦，諗多咁多。 但原來小朋友嘅世界係即係冇個，即係至少我嗰、那個親身經歷俾我嘅感覺就係咁樣咯。哦，都幾 warm 嘅喎，啲小朋友無啦啦行埋嚟，我同你一組啊咁樣。即係我自己細個都會驚噶嘛，但係原來。有真係會小朋友係好融洽噶，係啊，所以呢一個就令到我唔係好怕適應新環境咯。 好啊，那聲音已伴隨一切仿真，燈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竟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窗，连系着新的境界，不曾遇上。 开花，天即使黑，但亦未晚。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要错开的惊叹。 How world's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People been hurting and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ed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ing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留白了，方可开出新气象。Yeah, oh, 在脑海内构想，埋藏出新。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要错开的惊叹。 追风冯允谦 A New Day。咁啊，头先咧就讲咗我自己细个嘅一啲适应 校嘅经历，哇！真系咁多年中仲系咁记得咧，真系 好深刻噶、 啊。其实咧，我想话咧 ，Kitty 你咁快可以即系适应到呢个小二，即、就、系、是、由一间校转到另一间校校嗰个生活咧，你咪讲到话啲同学仔真系好好嘅。 系啊， 我觉得呢样嘢其实真系喺一个转变环境嘅过程咧、你系咪遇着一啲咧好帮助你啦？又或者佢好欢迎你加入佢嘅圈子嘅呢啲人咧，呢、這个因素咧系好影响到你系咪可以即系快啊，定系慢啊去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咯？因为我个女咧就系咁嘅情况。我初初以为，因为其实佢都几大转变嘅、因为佢由一间本地学校转咗一间国际学校咧、即系佢系老师啦、同学啦，个环境系完全系两回事嚟噶嘛。咁我都担心佢咧，可能都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啦。咁但系咧，佢翻咗几日学咧，佢翻嚟当然佢都系有迷茫嘅，例如喺个学校度系迷路啦，就唔系因为间学校大，而系因为咧。佢個上堂形式係唔同啊、 哦， 即係譬如我哋本地學校咧係一班一班咁樣上堂噶嘛、老師入嚟個課室嗰度，而家中文堂咁啊上九個字，咁跟住上完啦，中文老師走，咁啊英文老師入嚟，咁啊又上九個字，你係唔使喐噶嘛，即係除咗一啲特別課，例如啲體育課係啦，體育堂啦，音樂堂可能你去唔同嘅音樂室或者係體育操場咁啦，大部分嘅術科學科咧都係老師入嚟你個課室噶嘛，咁但係佢去到國際學校咧。就其實冇話一班嘅同學咯，就好似大學嘅生活咁樣，你係自己選科，然後跟住你去讀呢科，你就去嗰個課室揾嗰個老師。咁所以變咗咧，佢就成日就撐住個書包，原來全日都要撐住個書包行嚟行去嘅，就係因為佢要去唔同嘅課室，咁佢就迷咗路咯。咁喺迷路嘅過程咧，咁佢就要主動去問人，就好似阿 Kitty 咁個個人都知道自己做緊乜嘅喎，打鐘咯喎，咁冇人理我喎，咁我點啊？咁啊即係一手撐住一個，咁佢就係呢啲啦，就喺個走廊度，當你好迷茫嘅時候，咁咪一手撐住個人啦、 即係唔知佢邊個啦，外國人啦，總之咁咧就問佢，即係大人嚟嘅，係應該係老師啦，相信咁咧就問佢，咁佢就話：哦，你新嚟㗎，咁佢就話俾你聽係邊咁，即係原來呢個過程。就係、是、真係所謂逼出嚟啦，嚇咁咁而逼出嚟嘅過程入邊咧，嗰啲人又好 helpful 啊，同埋係用一個好樂意去幫助你，好歡迎你嗰種嘅態度咧、嗯，去解答你嘅疑難啊，而唔係覺得嚇。你唔係金蚊之咪，你哋知嚟問啊嘛？即係嗰種咁嘅不屑嗰種咧，就唔係呢種，而係覺得啊冇問題啊，我帶你去啊，話俾你聽咁咪令到個小朋友咧更加有種心就係、是、哦，即係呢個環境我只要去主動問，其實人哋就會好樂意去，同埋好即時好樂意去解答你嘅問題。咁久而久之，佢就有咗嗰個信心咧、嗯，去對呢個環境感覺到熟悉，同埋感覺到嗰種歸屬感啊，或者自己被接納咯，咁我覺得好緊要啊呢一樣嘢，就好似 Kitty 你轉校一樣嘅感覺咯，係啊，所以我覺得一個新嘅環境如果我哋想幫個孩子咧、嗯，即係令佢有個信念咧，自己係可以適應新環境咧，身邊嘅人都係要幫佢多啲，係、嗯、啦， 係同埋即係自己有咗經歷嘅時候，即係你知道哦，原來有人幫、 嗯、 令到一個人可以快啲去到融入新嘅環境嘅時候咧，當你見到有啲新人咧，你可能會主動問佢添啊，因為其實我哋即係我覺得啦，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好多人都係比較內斂啲嘅，佢唔到最後一刻咧，佢都未必會想開口問啊，即係會尷尬或者會覺得好似唉死啦，好似好怪咁樣，即係都會想自己解決咗個問題先嘅。咁、嗯、但係你屈口嘅時候咧，你即係未必會自己處理到噶嘛。咁喺呢個時候，如果有個人走埋嚟幫你，即係主动帮你，即系唔需要你开口问嘅时候咧，我觉得仲窝心啊呢一件事，系啊，所以我都即系期望，即系譬如去到一啲新嘅环境啊，即系或者人哋嚟到新环境，即系大家都有呢、這、一个即系互相帮助嘅心咯， 系、嗯，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如果大家见到身边啲人好彷徨咧，你不妨咧真系问候一句咧，即系对嗰个人嚟讲，佢可能真系记一世，因为其实我都有试过转校噶嘛，咁、 嗯、 但系嗰阵时我个转校经历就好彩就系我原本同一间学校咧隔篱班有个嘅女同学咧，同我一齐都转咗去新嗰间学校，而新嗰间学校。因为近佢屋企啊，所以佢身边好多 friend 咧，即系佢已经有一班嘅 friend 喺嗰间学校嗰度读紧噶啦。咁所以咧，我一去嘅时候咧，佢见到我啦，就主动就话：喂，你跟我过嚟玩啊！咁 跟住 之后就介绍咗嗱呢个啊 A 呢个 B 呢个 C，、 嗯嗯、 全部都啲 friend 嚟嘅，你放心咁。跟住我就会突然间嗰一下觉得啊，我窝心，同埋我好彩，同埋我到而家都好记得呢个嘅女同学。我到而家、嗯、即系耐唔耐都好。突然間會諗起佢，因為我覺得佢亦都令到我改變咗啲嘢噶。我成日有陣時可能好怕事嘅，即係怕事到係我喺街見到有啲人咧，我咦佢好似有啲嘢想要幫手喎，咁我就可能問啲職員就揾 你唔會自己去問， 因為嗰陣時我會驚，我就覺得、哦、啊職員我見到嗰人好似需要幫手，你不如幫下佢。 咁、哦、都幾好啊！你會咁樣，其實我咧有少少咧係慚愧啊， 嗯、 即係我發覺我咧有陣時都見到有啲人咧係，但我其實衝破唔到嗰個尷尬啦、嗯。即係話説有一次咧。我見到咧有人咧，佢就即係同個小朋友玩， 嗯、 即係喺一個又喺一個場地啦嚇。咁、啊、佢、嗯、就同一個小朋友喺度玩緊一啲模型車。咁、 嗯、 我個媽媽咧就著一條裙頗短，嚇、 嗯、 咁、啊、然後佢就烏低身，就幫助個小朋友推。咁咧、嗯，當佢烏低身嘅時候，其實我係見到佢有差唔多走光噶啦。咁、嗯、但係我咧。是没有这样的勇气呢就走过去太太啊你不要这样污低啦这样我真的不敢这样讲啊、嗯、其实你会不会呢 我都好明白，所以我咪话其实我哋呢、這个我哋即系好似好内敛咁，我哋唔知系点样学到呢一样嘢翻嚟，其实系好合理噶嘛，你咪去话声俾佢听。 系，但我真系觉得我冲破唔到个尴尬，但我又调翻转咁谂，如果我系呢个妈妈，有个人行埋嚟同我讲，喂，你唔好咁低啊，你争啲走，你会好容易走光啊咁样。咁其实我会点咧？我第一当然尴尬，第二我都会感激嘅。 系， 咁但系咧。 我都是衝破不到呢下咧，去同佢講。 所以但係其實咧，原來你諗起即係調翻轉就係頭先 Annie 話齋，你諗翻如果嗰個人係你自己嘅話咧，我諗你會衝破到。 所以其實係應該要去 嘅。係啊，因為我亦都係咁樣咧，即係我頭先所講啦，呢個女同學令到我就開始就會令到我就記得，我而家唔止即係有陣時我係會直行過去已經同嗰個人講。不過我最近兩星期先發生咗件雨事，我去咗個超級市場咯。而家啲超級市場咧，咪先進到咧自己行去嘟嘅。咁但係呢其中有一個嘅超級市場嚟買嘢呢佢行過去點樣嘟呢又唔知叫你有冇嗰啲積分卡啊有冇一啲嘅 number 啊有冇啲優惠啊信用卡定咩定係叫職員咁樣嘅、嗯嗯。其實我之前企喺個櫃即係嗰個嘅嘟個櫃嗰度嘅時候我都彷徨究竟點做。咁、嗯、最後尾呢我隔離有一個嘅男仔男人啦咁佢又一直成日見到我嘟嘅時候已經成日擰過嚟望住我啊望一望我喺度睄我做緊啲乜嘢咁。咁、我就俾完錢啊我準備走嘅時候我拎咗张单走，佢都仲好似拧过嚟咁样，净系成个头伸去后面望住我，咁、我就以为佢帮手啦，咁、我翻转头行过去问佢。你是不是需要幫手啊？最後咩？我問完之後，我望到佢嗰張單影奪緊出嚟，我嗰下覺得勁冤，即係我好心諗住去幫佢，但係原來佢全部都識㗎啦。 咁做咩事佢要攬住個頭嚟望住你咧？ 可能我太靚女啦。 一係就係咁，一係就係佢認得你。咦？你咪我呢？ 我先聽一節十一點新聞，十一點新聞之後翻嚟 ，Andy 繼續講適應嘅環境啊。 后大道东湖中大厦邮政局一名职员朝早近十点发现有几十封有白色粉末的信件，于是报警。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在朝早近十一点，石水渠街金盛大厦一名的住户报案，话收到一封藏有粉末的信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再有几十封类似的信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73点，跌六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12点，升唔够一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9，瑞士法郎0.912，加元1.314，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5，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26美元，卖出1909.9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热带风暴浪卡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十点，浪卡集结在河内之西南偏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越南内陆，并是逐渐减弱。本港地区的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星期初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埋嚟上身评评先啦，咁先知衬唔衬噶嘛。 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碰见就如此刻，始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纷争与马路间共行。 乐队 Special 同监制赖颖彤进行嘅音乐实验嚟到第三首嘅歌曲，呢首作品亦都系佢哋希望尝试喺 Band 三之外揾到更加多嘅音乐元素可以放喺 Special 身上。作曲编曲嘅 Special 赖颖彤，填词 Oscar， 监制赖颖彤。上网 中三星期上升七级，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八位 ，Special 深夜告别练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We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叶子婷，好荣幸可以在今年的香港文学节童年征文比赛入面的公开组取得金奖，而写作是我的兴趣，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可以继续写作，继续在文字入面得到安慰和共鸣。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明仔， 妈咪， 妈咪问你啊，东嘅英文系咩啊？ 嗯 ，West， 咁西咧 ？East， 边个教你噶？我开头都唔系咁讲嘅，你而家东西不分啊！哎呀，生够叉烧过生你啊！ 妈咪，咁叉烧英文系咩啊？ 啊，唔得啦！ 嗱，听实逢星期三晚嘅敏感时刻， 由庄安怡主理嘅亲子学堂，咪知点教仔咯。9分啊，繼續敏感時刻。咁我哋今晚咧就講緊適應環境嘅能力啦，係、啊。咁其實每個人都有試過嘅，即係無論細個轉校又好啊，跟住大個轉工又好啊。不過其實轉工我就覺得仲更加難適應，即係人大咗咧。即 好多嘢要考虑， 好多嘢谂啊，系啊，即系面皮又薄啲啦，可能我真系唔知道啊，所以我又冇好多呢啲转工嘅经验，但反而譬如你话出去做嘢咧，其实每次你都系好多时同唔同嘅单位合作噶嘛， 呢、這个已经系咯， 已经系一个适应啦、啊，我觉得系 啊, 啊, 啊, 啊, 啊、嗯，其实有时到而家都会喺度谂啊，其实我系应该以一个点样嘅点样嘅状态去到即系出去同人哋合作咧、即係表現我好 energetic 嘅一面啦、即係好多嘢講啦，定係可以文靜翻少少，即係我自己做翻自己嘢就得嘅啦。因為一開頭咧我試過有一次我可以分享一下嘅，就係啱啱出嚟做嘢冇幾耐咧，就跟一本雜誌出去第二度影嘢啦。咁呢一個又係一個好大嘅適應。 你冇怯啊？第一次出去海外做嘢， 其实我好开心嘅，因为细个嗰阵时系觉得、哇，我有钱赚，仲要唔使俾钱可以去旅行、啊，咁嘅去啦。虽然唔系去欧洲，系去我唔记得好似系咪去黑龙江定系咩咧，但都系一啲特别嘅地方嚟嘅，即系自己唔会去嘅。咁我净系觉得。唔使俾钱去旅行，有得影相， 仲有钱收， 仲有少少钱收，但系都好少嘅啫，系啦。咁我都会觉得兴奋啦。但系又另一方面咧，好似我头先咁讲，我唔系好中意讲嘢，或者我唔系好够胆讲嘢啦，即系或者系慢热少少啦。即系你同我讲嘢，我就会都好多嘢讲。但系你唔聊我讲嘢咧，我又真系可以几粒钟都唔讲嘅嗰啲嚟嘅。咁我就第一次咧同两个陌生嘅人去旅行啦。咁一个就系女仔嚟嘅个记者，咁一个就系摄影师嚟嘅男人咁、样，咁仲有一个当地嘅即系带我哋导游啦，当佢，跟住仲有一个就系司机咁样啦，就是、当地人啦。咁、其实好似头嗰几日咧个气氛都好尴尬，即系我觉得因为我冇主动讲嘢， 咁當然佢哋都唔係講好多嘢嗰啲人啦，亦都唔係主動撩你嗰啲人啦。咁我就會覺得啊，其實係咪因為我太正局，所以令到大家個氣氛都好似好唔熟絡咁樣咧？跟住直至到有一程車，又係坐幾粒鐘嗰啲啦，即係好遠咁樣。然之後嗰、那個導遊咧就問其中一個，我唔記得係問個記者定係咩啦。佢話：嗰、那個妹妹。佢係咪唔開心啊？咁啊，點解成日都唔講嘢嘅？咁啊，咁當時我就會覺得，唉，其實係咪即係佢有啲問題咧？即係我又唔係唔中意佢哋，我亦都唔係唔開心，只不過我嗰陣時係即係一來又細個啦。我好怕自己講咗啲嘢咧，係令到大家會覺得喂咁無聊㗎、啊、你，或者我會覺得我好多嘢講，或者覺得我好煩咁樣。但係原來。咁樣又有咁樣嘅唔好㗎喎，即係可能啊，人哋覺得我出到嚟咁點解你唔講嘢啫，即係你咩都講啲啦咁樣，咁我就會自從嗰次之後呢，我就會成日都喺度諗到底我出去見唔同人嘅時候，我係應該用個乜嘢嘅狀態呢、即係我應該而家咁樣係咁講嘢，定嗰時唔係嘅，我都會保持翻即係自己正正常常咁樣，到人哋埋嚟 approach 我先講嘢啦。呢、這個其實都係好難去拿捏的一個位置的，我覺得。 但你現在做了這麼多年事，你拿捏到什麼？ 現在拿捏到什麼？我覺得好少少咯， 是 啊，好少少，即是起碼我不會覺得我說的東西很無聊，或者怕說了些東西人家會覺得我很怪咁樣咯，即係起碼我都會揾到啲嘢講嘅。即係如果我覺得個氣氛好僵嘅時候，或者冇咩講嘅時候，我都會揾到啲嘢講咯，唔會好似細個咁樣，真係你要拗到我開口啦，開口啦，咁我先講嘢咯。即係呢個都係學習嚟嘅，我覺得。 我認同 Kitty 所講啊，我對住陌生人我真係唔出聲嘅，我係唔敢講嘢。即係就算成班人咧，就譬如就當係即係一個 event 咁啦，咁成班人就不如一齊食飯啦咁。咁我覺得 OK 嘅禮貌上面，或者合作完之後，咁因為大家合作啊嘛，都有啲互動，但係雖然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好啦，當成班坐低跟住飲茶食飯嘅時候，我就唔知講咩好啦，因為佢成班工作團隊嘅人就全部都識啫，就喺度傾偈啦。我又會覺得，如果我搭嗲嘅話，又好似唔係幾好意思。係 啊係啊，即係人哋會覺得嚇、啊、你做咩啊？我哋講嘢關你咩事啊？ 係啊，如果我即係或者如果我搭嗲岔咗去第二啲地方， 係 跟住變咗大家嗰啲叫咩啊 ？dead air 嗰啲嘅嗰啲人咧、令到大家全場 dead 曬，我又魚。 係啊，因為你會驚啊，唔知係咪我個 style 咧？即係譬如我即係同 friend 講嘢嗰啲 style， 可能即係講啲嘢好騎呢，或者係好冇內容、好冇養分嘅咁樣。咁我啲 friend 覺得好笑啫，我唔知。佢覺唔覺得我好笑噶嘛？ 係係，但你唔出聲嘅話，人哋又覺得嗌你嚟食飯，你使乜咁酷 啊？ 你咁唔願意，你唔好嚟啦。即係可能會係咁噶喎。跟住，所以我就會好矛盾啦。咁，但係有陣時我係好衰嘅。佢哋我因為咁講，佢哋大家咧有好多人都對我好好，就會撩我傾偈。但我成日翻轉頭，我會反思噶，我會喺度諗翻啊，我頭先講嗰啲嘢，會唔會吹水吹耐咗咧？或者我不停滔滔不絕地去講我自己想講嘅嘢咧，唔識得收口咧，呢啲都係難噶。 系、 啊，我到而家都要练习，系啊，跟你哋好好地去练习。 Andy 都唔系好多嘢讲，不过 Andy 咧，我觉得有样嘢系可以学嘅，就系、是、因为佢成日咧都笑咪咪咁样，就算你唔系主动讲好多嘢咧， 以笑遮丑啊嘛， 唔系啊，你唔会俾人哋个感觉就是、哇你好 cool 啊，你出到嚟唔讲嘢做咩啊？但系因为你成日 keep 住个笑咪咪个笑容咧，咁可能人哋都会觉得啊，咁只不过佢即系未到佢想抢姜嗰个位啫，即系未到佢出嚟讲嘢嗰个位，但系唔会觉得佢系咪即系扮晒嘢啊，或者系咪好 cool 唔想同我哋即系打成一片啊咁样样咯，咁所以而家我都尽量啦，即系未摸熟嘅环境底下咧，我都唔会乱咁讲嘢嘅。但系我一去到见到人咧，我都会尽量表现好礼貌啦，即系多啲咯，做多啲咯，即系唔系话之前唔礼貌，之前都礼貌，但系可能做多啲就系、是、即系可能表现得你热情少少笑啊，多啲笑容啊咁样，即系多啲反应啊，身体有啲语言咁样咯，咁我觉得都会好啲嘅。 其实咧，阿 Kitty 讲中一样嘢。我成日都覺得咧個態度咧係勝過你個內容嘅，即係一個真誠啦，或者友善有親和力嘅一個整體感覺嚟㗎，唔係淨係 笑嘅，係成個感覺。咁你就已經令人哋咧唔會即係太過好著重你講啲咩嘅內容。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第二就係咧，我會覺得叫得你嚟咧，其實就唔好將個壓力擺曬喺自己度咯。即係你唔好覺得去食一餐飯，人哋嗌你嚟咧，就係諗住你要滔滔不絕，睇有偉論。其實都唔係，即係其實係大家互動㗎。即係叫得你嚟就一齊啦咁樣。咁所以你咧唔需要有一個好大嘅負擔咧，無論工作上、聯誼上都係。工作上我哋其實頭先你講過啦，話喂有個記者，有個 camman 啊，跟住有個當地嘅導遊咁樣，咁我哋一個夥伴嘅合作嘅咁嘅模式。其實點解你要覺得一定係我去講嘢咧？點解個記者唔講嘢咧？即係其實係大家，如果佢都唔講嘢嘅，咁可能即係覺得咁樣嘅方式舒服啲咧。 係， 即係唔好將嗰個要搞氣氛啊，令大家冇 dead air 啊呢一個咁樣嘅擔子咧，就覺得係要擺咗喺自己度咯。即係我會覺得係大家一齊係個互動嚟嘅。 係， 而事實上咧，你當你自己放輕咗呢個感覺咧，喂，真係大家傾偈咧，就真係有互動嘅喎。嚇，即係唔知點解係一個化學作用。如果個個都抱住呢個心態，大家一齊去相處啊，無論係合作上做嘢，定係大家玩下傾下，其實就會個效果就係你會好舒服。吓，唔会觉得好尴尬啊咁噶。 系，不过而家我觉得好啲嘅，即系做咗电台都好啲嘅，即系起码你会即系搵多咗啲嘢讲啦，即系至少你睇下戏咁样，你见大家冇嘢讲， 同埋接触嘅人亦都多咗啦。 系啊， 你嘅话题亦都会多咗。 话题多咗，咁你人大咗，可能即系都谂到一啲无伤大雅嘅，即系大家譬如你讲下养生啊，讲下食嘢啊，讲下睇戏啊咁样，呢啲甚好错。 同埋我成日觉得你嘅生活咧。有多啲唔同嘅接觸面咧，咁無論你係即係睇書好，睇戲好，同人傾下偈都好，即係唔係匿屋企啦，唔係匿屋企都可以有好多接觸面嘅，因為而家即係不出門都可以知世界事噶嘛，即係你有多啲接觸面咧，其實就自然就多話題啦，即係所以點解話即係成日問啲人都講一句噶嘛，做咗媽媽咧都要出去見下人啦，即係要最好揾啲工翻下添啦，如果唔係啊，你日日翻屋企對住你老公就係講你啲仔。女啊，真系闷鬼死你个老公啊！咁其实我都觉得系嘅，即系一定要开放自己，接触下人啊，接触下事物，咁就冇呢啲即系担心。哎呀，我会唔会即系说话乏味啊？呢啲咁嘅情况咯。 沿着陌生的路，寻觅什么，发现什么，或者是当初，浮在异乡的夜，流泪或微笑，只怕一晃眼就已天光。知我想快乐，偏更觉得不快乐。如果最终不相信，如果其实你也知你想渴望，偏要变得不渴望。不结太多解释已无多，碰过都市的跌宕，穿过每天的口角，离开也许只因拒绝冷漠，还是记得必须继续想快乐。 想快乐， 红出立，我们都想旅行。翻嚟咧 ，Annie 会同我哋讲下，系咪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小朋友咧，容易啲去到适应环境嘅咧？ 系啊，嗱，呢样嘢咧就系呢一个叫做咧 Dr. James Wellborn 佢嘅分析同埋佢嘅建议。嗱，即系如果我哋有机会喺由我哋从小咧，例如好似 Kitty 咁样转几次学校啊，搬几次屋啊，咁样嗰啲咧，咁啊梗系好啦，因为焗住个环境咧，要佢真系去适应啊嘛。但系有阵时我哋都未必有咁样嘅实际嘅现况系做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可以喺一啲生活上面自创一啲所谓新嘅环境，你俾啲细路啦。咁例如咧，例如你系多啲咧，嗱，首先有样好容易做到嘅啫，就系多啲咧去问佢叫佢想象，例如譬如可能你同例如好似八号风球啦咁样，咁佢落唔到街买餸，咁点我哋今晚食咩啊咁样，咁你可以即系问下佢咯。咁佢咪會話哦，咁啊咁咁會唔會可以睇下我哋屋企有啲咩存貨啊咁樣？咁啊大家 brainstorm 下，俾啲小朋友建議下點樣可以即係又食得飽啊，又諗啲菜式啊咁樣，即係多啲喺呢啲生活上面遇到嘅事情去俾佢想象。又例如話咁我哋譬如當翻學嘅途中，咁如果話死啦，咁如果我突然間架車爆胎，咁點算啊？即係多啲俾佢想象，等佢諗一啲解決嘅方法。即係其實呢一個都係讓孩子有一種感覺，即係去思考一下，萬一有啲嘢係唔係成日個 routine 出現嘅時候會點？呢個係第一個方法， 就唔使特登真係整爆， 唔使叫佢諗，然後跟住你咧同佢分析一下佢嘅做法會係點。咁啊，你唔好淨係有彈冇讚，即係你都可以用喺個角度講下，哇！你呢個咁樣嘅做法有啲咩問題？有啲咩好？有啲咩唔好？其實個過程係令佢學習咧，然後每一次面對突如其來嘅轉變咧，我去點樣思考咯？咁又例如佢話嗱，咁譬如呢一個係一個方法啦，第二個方法就係多啲，因為其實咧，我哋面對新環境咧，最大嘅問題就係小朋友可能會有不安，佢所謂咁好緊張，面對壓力佢覺得不安。咁點樣令佢打消呢個不安嘅感覺咧？另一個好方法咧，佢就話多啲係打破佢嘅日常常規，例如無端端同佢玩，不如我哋今餐飯用左手食飯啦，咁樣，即係你要俾啲特擊佢啊， 嚇！ 咁佢話哦好喎，覺得有幾分離喎，咁樣，咁佢咪試下用左手食下飯咁樣咯，咁咪大家一齊用左手食下飯咯。 咁如果佢拒絕咧， 係咯。 做乜事啫？咁啊， 咁一齐玩咯。嗱，呢啲咁嘅嘢，我觉得真系细个做嘅，应该会听话啲嘅。 即系大个就会 就坐你都傻啦， 就会反你眼系嘛？ 系啦，我谂大个咧就可能用另一种生活嘅转变咯。即系去旅行嘅时候，可能你咪就讲下，喂，我哋今日即系冇 plan 啊，不如你谂啦咁样。或者喂，今日落雨，原本我谂住去边个景点，乜落雨咁点算啊？喂，即系我哋 系 俾你话事啦，咁样。咁即系可以系喺呢啲事情上就大个啲嘅小朋友。嗱，你佢话事咗，你真系俾佢话事喎，又大家真系去实行，就唔好俾佢即系觉得俾佢讲下就咁样。咁 细阿妈，我哋去秋叶原睇玩具，全日都睇玩具， 得噶 ，OK 噶。咁又跟住翻嚟嘅时候，咪大家检讨下感觉系点样咯。 滴晒汗咧，你知 系我总之唔攞呢一个， 可以去睇，但系唔会俾钱买，斋睇唔买。即系佢话尝试生活里边，让孩子咧经常有一种即系要准备好世事往往多变。因為其實講緊呢個 Dr. James Wellborn 就係話21世紀啦，因為好需要一個技能啊，孩子咧就係要有個靈活性同適應不斷多變嘅世界，佢一定要。突然間有嘢變咧，佢要首先要保持鎮定，然後有一個好清晰同埋比較快嘅方法去思考自己，有喺個眾多嘅選擇入邊，我揀一個咩嘅方法去處理呢一個問題，嚇咁而又唔會影響我一開始希望達到個目標嘅。咁呢一個就係佢話覺得即係家長喺呢個從小裏邊可以俾佢嘅一個練習咯，咁我覺得呢樣嘢即係今天有機會我個女咧學下。 轉校咧，佢真係學到一件事嘅、 嗯， 就佢有一日搭車咧，搭電車咧，發覺自己落車揾唔到張八達通啊，跟住又冇錢喺身啊，跟住佢咧竟然係問咗車上面一個人咧，係、 哦、 攞錢啊，話婆婆你可唔可以俾幾蚊我搭車啊咁樣，嗰、那個人就真係俾佢，咁、 嗯、 我覺得呢個其實已經係佢一個好大嘅突破， 係 嚇、啊，即係以前嘅鵪鶉佢咧，我相信佢應該一係就喊啦，誒、唔會喊嘅，應該咧就係、是、一路諗點處理，直至到嗰架車過曬站啦，都落唔到車嘅。而家佢識得咁樣做咧，我覺得就係佢轉校嘅經歷咯。 嗯，好啊，咁啊，最後咧，即係十一點半鐘之後咧 ，Annie 就會。走啦 嚇， 咁唔係即係十一點半鐘之後，我哋另外一個環節啦，走咗係我，所以咧我都揀一首歌嘅，咁啊今個禮拜咧我每一日都揀首歌啦，咁啊送俾 Annie 啦，雖然咧我哋其實應該禮拜六之後做瑜伽都會成日見嘅，有呢首 Miss You Finally。 Try to remember all these years. We shared the laughs, we shared the tears. Thought that forever it would be. I realized you lied to me. I still hold o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被问到有建制派议员质疑法庭一啲裁决，他表示任何人都可以就法庭判决提出意见，只要意见合理和基于案情，讨论案情没问题，但提出意见时不可以就某些法官进行个人攻击。鄭若驊早上出席在深圳舉行的深圳特區建立四十週年慶祝大會之後，下午出席立法會大會會議，會後被問到如果政府讓居住在內地的港人有投票權，有關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他指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如果有需要，律政司會提供法律意見。被問到如何協助台灣殺人案疑犯陳同佳到台灣投案，鄭若驊沒有回應。去年七月上水遊行期間差點從天橋墮下的科大學生，今年一月在上水被搜出生果刀和木棍等，五月保釋期間在銅鑼灣再被搜出天拿水、鋼筋和刀，他在東區法院被判囚十個月。辯方指22歲被告因為遺傳病導致長短腳和散光，亦都患有亞氏保家症，情緒和憤怒管理能力差，一時衝動下受社會運動熾熱氣氛影響而犯案。被告明白自己的行為極度自私，危及其他市民，願意承擔法律責任。 裁判官说被告并非出于个人私利而犯案，只是采用错误的方法表达意见，但被告在保释期间再犯案属加刑因素。湾仔一间邮局和一个住宅单位分别收到多封有白色粉末的信件。皇后大道东湖中大厦邮政局一名职员早上近十点发现有几十封有白色粉末的信件，于是报警。爆炸品处理货人员到场处理。在早上近十一点，石水渠街金盛大厦一名住户报案，表示收到一封藏有粉末的信件。警员到场之后，再发现有几十封类似信件。加拿大指责中国在外交上胁迫。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加方在孟晚舟事件上先是真正的任意拘押和胁迫外交的典型案例。发言人赵立坚表示，在美国盟友中只有加拿大同意配合拘捕孟晚舟，又在案件资讯披露上遮遮掩掩。赵立坚指责加方不敢承认近两年来中加关系困难的起因是加方无理拘押并没有违反加拿大法律的孟晚舟。较早前，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提到北京任意拘留两名加拿大公民，强调将致力和盟国一起确保中国的强制外交手段不会成功。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28,647点，跌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509点，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5.09。瑞士法郎0.913，加元1.314，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03，欧元对美元1.17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6美元，卖出1,910.4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天气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CIBS， 无论你讲哪种语言 ，Namaste Shrutasati Tapailai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Radio Karyakrama Swagat Cha。 Our Youth Our Future Yuva。 无论你系边个族裔 ，My biological father is Nigerian and Austrian，、 mm-hmm. and then my mother is Mexican and Hispanic American. So、wow. I'm actually a quarter of a lot of things. Stories untold， 啊边个的故事 都可以喺呢度分享你嘅意念。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集 Lady M 依然请嚟一个星级的艺人化妆师，佢叫 Kaki。Hello， Hello。 上个礼拜就讲咗作为一个化妆师有几咁辛酸啦。咁另外咧，亦都有讲过嘅，你点样成呢个化妆师？我想讲成魔， 成魔之路系咪？ 因为好辛苦啊，听到呢个成呢个化妆师之路有几咁艰辛之后咧，今日就要去扫所有嘅听众们啦，因为会讲一啲化妆技巧，或者最近我哋经常性都戴口罩，咁讲一啲关于口罩嘅妆嘅。咁但系首先我想问一样嘢先嘅，每一年都会有成日话兴一啲潮流嘅妆嗰啲噶嘛，我哋系咪应该都要跟随佢，定其实唔需要跟随佢嘅咧？ 我觉得嗰啲潮流要睇下自己适唔适合咯。如果嗰年话好兴搽蓝色眼影，你冇理由跟佢嘅啫，系咪？ 可能有啲人真会试噶。 除非你个样子系比较 carry 到任何类型嘅妆啦，但如果唔系嘅话，我都觉得都系以清淡或者系尽量简化精神为主咯。 系嗱，咁啊，所以潮流嘅嘢唔系个个都要跟啦。 唔好盲目追从， 系唔好盲目追从。但系咧，有啲妆咧，我哋睇到啲 artist 即系演员出嚟，哇，真系好靓。我想问一下，作为我哋呢啲平民嘅话，系咪真系化唔到 artist 嗰啲好特别颜色或者嗰啲特别嘅妆容嘅咧？ 唔是说化不到的，真的要看场合咯。我反而觉得是有个性的人友仔可以试到这些比较型的妆咯。 怎样为止有个性？是好像我们平时看到的 model 那样，即是有些 model 不是说全部眼大大鼻高高那些嘛，定是我们的性格的个性呢？ 是个样子。样子啊，是啊。 哦，我算不算有个性啊？ 可以啊，你可以试下，唔系啊，因为其实你譬如我头先蓝绿色嗰啲咧，你唔使一定要跟足系成个眼影啊嘛，你可以攞少少元素嘅，咁当即系譬如你真系好想试嘅，你可以先从眼线开始咯，我觉得，你可以拉少少蓝色。或者綠色長少少嘅眼線嘅，咁你都可以貼近到嗰一陣嘅潮流，但係你又唔會話太過誇張咯。 哦，即係拉個眼線都得嘅。 係啊， 咁如果嗰年興白色，我咪拉白色眼線咧？ 都有喎、曾經有一排真係興過呢啲白色眼線嘅喎。咁但係因為我哋亞洲人嗰個輪廓冇咁突出啊嘛，咁、當你拉個白色眼線之前咧，我覺得係要喺個底下畫一條幼少少嘅黑色內眼線咯，咁樣你個眼就會大啲、精神啲啦、又有追到潮流啦。 係追潮流原來只係加少少佢嘅元素已經可以啦。多謝曬 Kaki 就即係分享咗呢一個咁寶貴經驗俾我哋聽啦。但係好想問一樣嘢啦，最基本嘅唔同嘅面型又適合啲咩妝容？而家可唔可以簡單嚟講或者記啲乜嘢咧？咁啊，頭先譬如都講啦，我哋呢個東方人嘅樣啊嘛，啲輪廓唔係好深嘅啫嘛。咁我哋一加少少輪廓嘅時候，就变咗阿妹噶咯，咁我哋可以点做咧？ 嗱，如果面型咧最大问题，好多女仔最大嘅问题就系觉得自己块面圆啊、肥啊，咁呢啲都系靠 打阴影， 系啦，打阴影之余，光影都好重要、啊。 系， 即系譬如你想个鼻高啲咧，嗰一条光柱其实系。救到好多， 即系由眼眉嗰度画一条白色嘅线落到去鼻， 唔系白色线嘅，或者系一个 光 影粉， 系 轻轻揩一下，你望落去个鼻嗰个位咧就会突出好多。 系有化妆师咧，即系 sell 嗰啲唔系化妆师嗰啲咁嘅 sales 啊。化妝鋪 sales 咧 ，sell 我買咗盒光影粉， 係 跟住光影膏咯，堪稱佢做，因為好似眼影咁細細盒圓形嘅，跟住咧佢叫我化啲落去我呢、這個叫咩？係啦，頸骨 位，係啦， 佢因為我頸骨太勁啊，佢叫我化少少落去啲面珠墩呢啲位嗰度， 係啊， 係咪真係有用嘅咧？ 如果搽面珠，我覺得係外國嘅人會比較興啲咯，因為我哋。東方 啱啱我身形肥啊嘛，同外國人似咯。 東方人反而冇咁著重喺呢啲位 置。今日炒咗少少，你睇下。 因為咧，有時咧，我哋 佢唔俾反應我啊，各位聽眾。 有時拳骨呢個位咧，搽太多太靚嘅嘢，會覺得。會太大嚿啊！有時會， 我都驚緊呢樣嘢啊！但係佢教 唔係咁喜好呢一個位置加 哦，係啊！我點解會加呢？我就唔係話即係其實我都想我自己拳骨細啲嘅，咁、但係我點解加呢？就係、因為我發現咧，我最近嘅黑眼圈咧大咗好多。哦、我而家誇張到你知唔知？我係遮兩層遮瑕膏，我都覺得我遮唔到啊！ 嗱，呢一個。 有得諗喎、哦。因為呢、這個係一個 有冇天分，有冇天分， 有少少天分，但係呢我有時唔係加光影嘅，我會加少少遮啊嗰、那個胭脂， 嗯， 用少少其他顏色去遮蓋咗嗰個黑眼圈， 哦， 等佢好似即係分移咗嗰個視線，令到嗰個黑眼圈冇咁明顯咯。 但係嗱，我想話啦，如果胭脂遮即係搽到上個眼肚佢下面會唔會跨 過？我哋係好輕手嘅啫。 哦， 咁當然你嗰個遮瑕膏要繼續搽啦。 係。 咁但係咧，我個胭脂可能會搽高啲啲，輕輕啲啲，揩一揩嗰個眼底。眼圈嗰個位少少嘅， 係咁啊！多謝曬Kaki 啦，解釋咗呢個疑團啦。呢、這個我幫聽眾問嘅，因為我冇乜眼袋 嘅。啱啱你又話有嘅， 眼圈啫，眼圈 OK， 超勁。咁我想問下啦，眼袋啦，又點遮佢呢？ 咦，眼袋呢一個咧係高級組化妝嚟嘅喎，真係 係㗎， 係啊， 即係唔係一言兩語就可以解釋到㗎啦、 欸。我可以話個技巧俾你聽嘅，通常眼袋嗰個位置咧係。比較凹咗落去噶嘛，嗯、我哋嗰個位置啲嗰、那個位置咧，可能要用一個比較淺色少少嘅遮瑕膏， 嗯， 咁同埋一支幼身啲嘅遮瑕筆， 嗯， 即係嗰個遮瑕掃啦， 嗯， 咁就喺嗰個位置畫一下， 係， 再用一個闊少少嘅掃兩邊鬆開佢咯， 哇！ 呢、這個是高級組嚟㗎， 係咯，都難喎、 啊。係啊， 嗱咁啊，呢、這個就大家如果 feel 到嗰個嘅技巧嘅話，就可以嘗試下啦。feel 唔到唔緊要，因為呢個高級版嚟嘅。 總之你要有兩隻色嘅遮瑕膏係比較容易遮個眼袋嘅位置咯。 證明女人真係幾嘥錢啊！唔好講化妝師啊，遮瑕膏都要幾隻色啊， 最少兩隻咯。 哦，唔得，我得一支嘅啫，我得一支筆嘅啫。 一支係難去做到好完美嘅效果咯。 所以我而家咪咁嘅樣咯。嗱，咁啊，除咗眼袋啊、黑眼圈啊，或者个样系肿样啦、啊，咁啊，其实佢系咪同方面都系一样？其实都系画啲轮廓啊，遮啲阴影就已经 O K 嘅，即系两个系差唔多嘅。 圆面同方面 系啦，系咪噶？ 我觉得嗱，方面仲要遮少少个额头，我觉得。 哦，因为缩翻细啲。额 头呢啲位置都可以加啲 shading 喎、 哦。系。 系啊，会感觉上你冇咁多角。喺个面嗰度 哦，咁就望落去就细粒啲啦。 即系起码，因为有时太多角喺块面咧，会感觉上、嗯、感觉上会俾人恶啲啊。 系系系，其实个样咧就即系恶形恶相，就话冇得改变啫。但系妆容方面有好多唔同嘅改变嘅。头先你讲咗呢个阔面同埋肥面啦。如果有啲皮肤系太黄或者太黑或者太白，又可以点做 呢？呢、這個方法實在太即係呢一個問題係太容易解決啦、 啊啊， 因為坊間好多調色液嘅、嗯，即係粉底之前搽嘅調色液， 嗯， 佢有去黃啦，亦、嗯、都有一啲比較搽咗塊面會白淨啲啦、嗯，又或者可以將你嗰個面色轉做比較紅潤啲啦， 嗯， 跟住如果你面係比較敏感大紅嘅。又可以搽一啲綠色嘅調色液，去令到你中和翻嗰個膚色咯。呢個係好簡單嘅問題嚟嘅。 係啊，係啊。即係頭先你所講嘅調色液，我就覺得奇怪，點解有咁多唔同顏色？ 就係貨你想去改變自己本身係乜嘢顏色嘅利用咯。 哦，因為咧，我發現搽咗之後薄薄一層咧，又覺得好似冇乜嘢喎。咁唔係㗎，搽厚少少咧，我感覺上面好誇喎。 搽一層已經可以幫助好大，因為嗰一層唔係粉底嚟㗎。 系， 佢系只不过系将你嗰个肤色改翻做一个你理想中嘅肤色，跟住你之后仲要搽粉底液噶嘛？ 嗯， 系啊，千祈唔好搽太厚。 系，多谢晒你。 系啊，同埋我有一个小贴士嘅，我觉得嗰个调色液咧，有时我哋调颈咧同块面未必一样色噶嘛，你又唔会。有啲人未必會鍾意搽啲粉底喺條頸度嘅，咁、嗯、我有時都會搽調色液上去囉、 哦、 因為調色液唔會揩到啲衫污糟晒嘛。 哦， 係啊， 哇，又學多樣嘢啦。所以我上個禮拜都有講，我化妝就係化下巴呢個角位，條頸以下全部唔化，而家、啊、就要化返啦。 而家你可以搽少少調色液去中和返條頸。 反而我而家同 Kaki 傾完偈之後，我連妝都唔想化添，因為我 feel 到落妝幾大陣仗。你喺度我就唔介意。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心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 到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违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就放，懂得是你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比当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虚妄，天性亦变得气浪。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敏感时刻 Lady M 计划。 嗱，咁我想问啦，即系头先都讲唔同嘅面型，有唔同嘅化妆技巧啦。其中一个就系啲位啊，即系嗰啲眼耳口鼻全部集中晒喺中间，好细粒。 嗯， 咁我想问下佢系咪又系都系同肥面嗰个嘅化妆方法一样咧？会唔会又好夸张咧？有阿梅咧？ 咁又唔係每一個人都會變阿梅嘅， 睇下你嘅化妝技巧啫。 嗱，如果我哋啲眼或者眉好集中咧，我哋都可以試下將個眼線畫翻長啲， 嗯， 將佢拉後少少，就感覺上唔好所有嘢都喺曬中間嗰度， 嗯， 同埋我哋都可以黐眼睫毛噶嘛， 嗯， 將嗰個眼睫毛。可能後邊加長少少咯，都係， 嗯， 都係拉翻開啲比例咯。 哦， 因為面型同嗰個比例係好重要咯。 係，唔怪之我成日黐咗眼睫毛同唔黐嘅時候隻眼原來咁大分別啦。 一個女仔喺塊面度咧改得最多嘅嘢就係眼線、 嗯 眼睫毛同埋眉毛呢三樣嘢咧，一畫咗或者加咗，成個樣已經唔同曬。 嗯， 有時我搭地鐵嘅時候都會望下人哋嗰日化咗個妝化成點嘅。 係啊， 係因為有時搭車冇嘢做，悶咪望下隔離啲人咯。 你知唔知我為咗尊重你咧，或者我驚歧視我咧，我今日化咗個靚妝。 係啊，我就係見你今日化咗妝，平時見你冇化。 我平時唔知你咩身份啊嘛。喂，但係嗱，頭先都講啦，眼咧呢方面咧，即係所以就係最多人去吸引人嚟望嘅地方嚟噶嘛。咁另一樣嘢就係咧，尤其是而家疫情嘅時候，個個都就係戴住口罩， 嗯， 有一個叫口罩妝，成日聽人講個口罩妝就係咧，話口罩以下嘅地方你唔需要化妝噶啦，你就化隻眼就得噶啦。但係我真係試過， 係 即係我點咧都係嘅，即係我下排因為已經出咗好多暗粒，一陣間先再問，問咗口罩妝先，係咪就真係口罩即係個鼻梁以下嘅位置全部都唔需要化妝咧？但係我食飯嘅時候都會見到人嘅喎，你都笑咧。 嗱。讲真的，戴了口罩呢是比较焗， 嗯， 如果再化妆可能会比较有少少辛苦啦， 啊， 但是好像你刚才这样 说，即 是又要吃饭又要除又怕被人看到自己不 靓，啊， 我都会建议可以我刚才讲的搽一个那个 base 啦，嗯，即是调色那个啦，嗯，都可以令到你的肤色均匀和白净了先啦，跟住，嗯，可以轻轻加一层碎粉咯，嗯，有这个呢，一個步驟已經是最簡單，亦都唔會，即亦都會改善到你嗰個皮膚嘅質素咯，嗯，即嗰個質地啊， 嗯， 即望落去會滑淨啲咁樣咯。 係，但係咧，我想話咧，嗰，那個即胭脂嗰啲依然都係要搽少少就得啦，係咪？定係唔需要噶啦？ 我覺得可其實你搽咗好快又俾個口罩 high 甩曬， 嗯。 是啊， 所以就不用搽啦。 唇膏又更加好像很容易黐住。 是。 嗱，不过我有一个小技巧，即是小贴士分享给大家。以前呢好兴一啲lip tint 啊，佢系咧会食咗喺你个嘴嗰度唔甩色嘅， 哦， 我就觉得好啱口罩妆用啦，因为佢搽咗之后咧唔会 high 到落个口罩度嘅， 或者 high 少啲， 亦都食饭又唔会甩嘅， 我成日想 買眼水都唔會甩嘅，係啊， 又唔知邊度買啊！ 曾經有一排好興嘅呢一樣嘢，但係呢排我見好多各大牌子都興翻係比較靚身嘅唇彩嘅， 即係可以搽少少一個唔甩色嘅唇膏啦。係 啊， 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即係個妝咧又好乞人憎嘅，譬如好似我哋咁樣時啊約會嘅時候啊，唔可以就咁搽粉底或者薄薄嘅一個 base 或者碎粉噶嘛，咁咧都會有全妝。但我戴口罩喎，有冇啲方法可以令到我即係唔會甩落個口罩度，或者刮甩曬個妝咧？ 咁啊， 冇噶啦。 當你化咗當你嗰日真係化咗個全妝嘅，咁我覺得你約會即係坐低食飯之前嘅，去一去廁所嗰度補個妝啊。咁你嘅手袋必定有一支嗰啲噴霧， 係 除咗口罩攞嗰個噴霧， 係咪保濕嗰啲啊？係 啦，保濕噴霧。咁噴一噴啦，攞個紙巾印一印。咁如果你唔想話個感覺太過妝感咧，我覺得你要配備一盒透明嘅碎粉或者粉餅。因為我中意用透明嗰個粉餅咧，感覺上係唔會太重妝， 是 可能第一次跟人哋約會都不想咁 厚粉， 係咯，係咯，敷肌啊咁樣嘅感覺， 係咯，嚇走人啊！陣間 係啊， 以為我瞓覺都係咁樣。 你手袋一定要有一支保濕噴霧同埋一個透明嘅粉餅， 係 透明嘅粉餅真係好有用， 係即係胭脂反而都唔需要啊。 我覺得你唔好俾人，即係你一除口罩，唔好俾人感覺油光滿面，已經加分咗好多。 啊，咁又係啊，因為我發現咧，我而家唔化妝嘅時候咧，我會搽 cream， 我啲 cream 係比較潤嘅，一搽完之後，其實塊面已經靚曬即刻。我衰嘅，我直接翻工唔理嘅。但有陣時候我都覺得，會唔會啲人以為我好污糟咧？係啦，我都會驚有呢個感覺㗎。 我而家自己出街咧，搽完啲面霜都會撲一層透明碎粉先出街。 係啊。 我唔中意好黐立立同油淋淋嘅感覺啊！ 係，但我想問一下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會唔會都好傷皮膚？因為畢竟都撲咗一個碎粉一層喺塊面度嘛， 係咪都係傷㗎？冇呢一個大問題，但我翻屋企都會攞落妝水抹一抹嗰啲灰塵同埋嗰個。因為始終我搽防曬咧，同埋都要抹一抹先至洗面咯。 哦，哇！即係要搽埋防曬都搽幾多嘢上塊面？ 一定要搽防曬啊！因為我哋雖然戴口罩，個額頭都仲見到人噶嘛。 有好多人，所以而家有半截色㗎。係 啊，所以你一定要記得搽防曬啊！ 嗱，咁除咗口罩咧，另一樣嘢咧最令人苦惱嘅就係咧，戴多口罩之後，塊面多咗好多暗瘡，或者下巴多咗好多粒粒，我都係我爛曬嘅。 嗱，我可以話俾你聽點解會生。因為我哋戴住個口罩咧，令到嗰個皮膚升温啊！原來個皮膚升温咧，係好容易焗到呢啲粒粒同埋暗瘡出嚟嘅。 哦， 係啊，所以我哋飲水嘅時候咧，就記得攞個保濕噴霧出嚟噴一噴，令到嗰個皮膚降温咧，佢就冇咁容易出粒粒咯。 哦，我仲成日以為係咪我自己個口污糟？ 唔係啊， 噴翻啲菌出嚟，所以佢咁咧。 你生暗瘡係唔關你化妝事，亦都。唔關係唔係污糟事，係因為我哋戴住個口罩好焗，所以令到個皮膚可能出咗更加多嘅油，所以就變咗暗瘡或者粒粒。 多謝你原來話翻俾我哋聽，原來就係、是。升温先令到我哋皮膚咁嘅，有條問題就係我頭先問我啲同事，我同事叫我問你嘅，係啦，托我問你。其中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頭先我都講我哋而家生咗好多暗瘡嗰啲噶嘛，第二日可能要見人啊約會喎， 係 我知唔知咗粒嘢佢好咧？ 嗱，我有時都 我都苦惱噶， 都苦惱嘅， 係啊。 但係咧，我發現如果擠衰咗咧，仲大鑊過唔擠，係啦。 但係唔知叫乜成粒白色突咗出嚟，已經好大粒噶咯。 所以喺曾幾何時，我揾到一個暗瘡貼， 係 貼佢一晚，佢真係可以吸咗好多嗰啲分泌物出嚟，嗰、那個暗瘡會平翻好多咯。 係， 咁我就選擇唔擠佢啦。 我都試過用嗰只噶，但係我嗰啲太 你係咪我想講嗰只？ 係啊，圓形又大細粒噶嘛，size 得一隻 size 嘅啫。 有一隻係一隻 size，三字頭啊。 唔係嗰只，我另外嗰只喺。 在另外一個地方才有得買的、 啊、我那隻在台灣買咯， 是啊，我都在台灣買，但就不是三字頭的， 是嗎？ 是啊，那隻是我用的最好的， 喂呀，總之我最懂你了， 又薄又黏得實， 我以為三字頭已經很厲害， 不是啊，有時呢如果我生那個暗瘡不是在很很中間的位置，譬如在啲下巴最底啊，或者是髮邊呢啲位置，我直頭黐住在上面再搽啲粉底咯。 如果黐咗雲遮，我見過有人真係試過咁樣黐噶。 我就咁樣喺上面再搽個粉底，我會覺得衞生啲。 係好啦，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啦，我想問一下，而家啦，口罩裝之外，有冇一啲嘅 tips 可以俾到我哋所有嘅平民咧？ 我覺得簡單自然就是最靚咯，即係唔好話盲目跟任何一個潮流咯，因為唔係跟咗就一定係最靚咯。我永遠覺得係要適合自己先至係最好嘅嘢咯。 嗯，咁咧一年兩個禮拜多謝曬 Kiki 啦，上到嚟教我哋一啲化妝嘅技巧，又或者戴口罩妝嘅時候有啲乜嘢要留意。最緊要嘅就係你話到俾我哋聽，原來一個化妝師唔係我哋想象中就話見到佢化兩個鐘頭就賺一嚿錢就走啦。咁其實有好多辛酸史，同埋有好多嘢背後嘅學習同埋經驗嘅。咁今日 thank you 曬你啦。咁啊，遲啲啦，我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問題仲要問你啊。咁啊，試睇下問你先。同埋咁啊，遲啲有機會嘅時候我再请你上嚟同我哋倾偈。 好啊 ，Thank you， 拜拜， 拜拜。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What makes you beautiful？ 咁啊，多谢晒化妆师啦，教咗我哋好多嘅 technique。 系啊 ，Kiki 啊，同埋最紧要话俾我哋听，原来戴口罩咧，系因为温度先令到佢生疮噶。 系啊，我要除啦，拜拜。 拜拜。